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明代有一位神医叫李时珍，他写了一部奇书叫《本草纲目》，他对中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过钱文忠教授的讲述，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李时珍发现新药的数量之多，《本草纲目》收集的药方之全，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李时珍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他对于中医都有哪些重大的贡献？为什么《本草纲目》会被西方称为16世纪中国百科全书？而我们又为什么说李时珍在很多方面的研究当时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李时珍《本草药神周》。 李时珍离开我们已经400多年，可是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影响非常之大。我们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好像李时珍啊，在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和我们是同时代人。这么说有没有夸大其词的嫌疑？这么说有没有证据？我想我这么讲不仅没有夸大其词，而且是有足够的证据的。这些证据足够到什么地步呢？很简单，如果大家有空去逛一逛书店，随时都会看到大量的书冠以李时珍的大名，目的很清楚，只不过是现代好多人啊，第一还是认为李时珍的好多见解，医学的见解啊，营养学的见解啊，依然在今天有效。第二，也有好多现代人希望能够借助李时珍这个辉煌的名字来为自己的著作增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在书架上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和李时珍相关的书籍。就在准备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去了一次书店，就一次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一家书店我很轻易的就看到了5本书跟李时珍相关。那么我就拿这5本书来做例子， 做证据，每本书里边选一两个案例来证明我的说法，就是李时珍的影响今天依然存在。当然在讲这个之前，我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百家讲坛这个栏目着重的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李时珍。我不是医生，我也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来做什么保证，所以如果在接下的讲演当中提到好多方子的话，如果大家要去服用的话，最好先去听听医生的意见，因为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医讲究的是每个方子啊，甚至对同一个人不同的医生同一个病状开出来的方子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所以一定请大家记住啊我的这个请求，这样我才敢往下讲，不然就不敢讲。第一本书是叫《名医李时珍抗衰老良方》。现代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健康，对不对？我们什么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接受衰老，我们不接受，我们要反抗。那么怎么抗衰老呢？这部书就是从李时珍身上汲取智慧。一个方子叫安神益气方，用新鲜的麦门冬，它的根去掉它的心，捣熟啊，这是一种药嘛，把它捣熟搅成汁，和上白蜜，放在银器当中啊，长时间的去煮，不停的搅，搅动它，搅到什么样子呢？像糖一样，就咱们小时候的麦芽糖那种，挑起来的，然后用温的酒，每天坚持服用，哎，就能达到安神益气的效果。这个方子根本就是李时珍的，鉴于《本草纲目》的，这是一个方子。一扭头，你又可以看见第二本书，叫《李时珍药膳菜谱》。现在都讲究药膳，大家就看马路上好多饭店是药膳，那你根据什么来做这个药膳呢？还是仗着李时珍的大名。里边举两个例子，我们经常服用的，第一，赤小豆粥，赤豆，南方叫赤豆，这个赤小豆粥。这里的依据，为什么赤小豆粥那么简单的一味家常的这个粥嘛，我们早餐都会吃或什么时候吃，为什么有资格列名为药膳呢？依据还是李时珍，因为李时珍讲过，赤豆气味甘酸平无毒，下水气排臃肿脓血，疗寒热，热中消渴，止泻痢，利小便，下腹胀满，消热毒，散恶血，除烦闷，通气，健脾胃，令人美食。就是根据《本草纲目》上不用解释的李时珍的这段话，赤小豆粥得以昂然的跻身于药膳之列，这是一位。另外一位，胡萝卜粥，拿胡萝卜切碎了以后熬粥，那这个也很简单嘛，胡萝卜满大街都是，熬成粥您怎么会那么名贵呢，列为药膳呢？依据依然出自李时珍。李时珍讲，胡萝卜气味甘，辛，微温，无毒，下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那么我们今天人来编这个药膳，最怕的是什么呢？吃出什么事儿来编？你根据我这药膳，你完吃出什么事儿来，谁来承担责任呢？想到了最高的传统权威李时珍，而选择的恰恰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明确论定无毒的两味东西。 通过以上的例子，钱文忠教授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李时珍的影响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不管是抗衰老还是做药膳，大家都在《本草纲目》里寻找最有效的方法。那么钱文忠教授看到的其他三本书又和《本草纲目》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第三本书书名更妙，很适合我们现代工作非常忙碌的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现代白领的需要。书名叫李时珍逗号我的私人营养师啊，有这么一本书。这本书里边也介绍了好多啊，哎，营养学上有价值的东西。第一，槟榔啊，槟榔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南方好多地方还是有嚼槟榔的这个习惯啊。就这样一味东西，那么小的一个果子啊，槟榔，在这部书里就提醒你可以治疗好多疾病，比如用槟榔四两，橘皮一两，研为末啊，把它弄成这个粉末状，每服一匙，用这个勺子啊，服一勺，空心服，生蜜汤调下，哎，一勺吃下去，用这个生蜜汤就可以治疗口吐酸水。用槟榔烧过以后，把槟榔给烧一下，还是研成末，研成末以后不就成粉状了吗？去涂在这个某一个地方，就可以治疗什么呢？口吻生疮，就嘴上突然长了一个热疮啊，这种发了一个包出来，哎，用槟榔可以治疗。又说，你把槟榔磨成末，吹到这个耳朵里头，还可以治疗耳朵出脓。啊，这是李时珍《我的私人营养师》里边讲槟榔的功能。这个三种疗法全是李时珍的，无一例外。比如甘蔗啊，在这部书里边又讲甘蔗，他说用甘蔗汁七升，加生姜汁一升，和匀啊，把它和匀了，每天喝呢，可以治疗反胃吐食。用甘蔗汁清凉米煮粥，还可以治疗咳嗽，还可以润肺。这本书里就这两个方子全部是李时珍。第四本书那就大家就更感兴趣了，尤其好多女士啊，爱美的女孩子就更感兴趣了。叫什么书呢？李时珍美容药膳食疗啊，美容啊。那么美容当然有各种方法，比如我们现在也知道有可以采取整容啊，整形外科的，有可以注射各种各样东西的啊。但一般人都爱美，但是一般人啊也怕疼。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理想，能够通过吃东西的方式来解决美容问题，那是最理想的，而且东西还不能难吃。你不让我天天吃苦的东西，我漂亮是漂亮了，可我这肠胃不舒服。所以他们就从李时珍身上去汲取灵感，介绍两味东西。第一，桃符润肤养颜方，用桃子。什么桃子呢？用白桃，去掉桃核，那个核里边的核不能要，用蜂蜜去浸泡，每天早晚你坚持吃它，有什么效果啊？润肤养颜增白。桃子不难吃嘛，你那核还给去掉了，还用蜂蜜泡过了，当然很美味，每天吃不艰难吧？居然有如此好的效果。好，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去核制成桃脯？为什么你不直接吃桃子？因为按照李时珍的理论，桃是有小毒的，桃不是绝对无毒的，按照他《本草纲目》的说法，而制成桃脯可以去掉这里边的毒分，就这些毒可以去掉。所以李时珍讲，做辅食以掩饰， 你把它做成桃脯吃了，对你的这个容颜、肤色都很有好处，特别是增白，啊，这个很管用。这也是历史证明。第二个方子，樱桃汁，啊，功效是什么呢？润泽皮肤，养颜增白，啊，这美容方嘛。这个依据同样没有逃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因为李时珍讲樱桃性温无毒，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早就说明白了，樱桃就是令人好颜色的啊。这就是第四本书。第五本，名医李时珍治外科骨科伤病妙方。啊，我们一般的理解，今天嘛，今天这个西方的医学当然以外科的手术类的这个东西见长，啊，我们往往会忽略，就古代中医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创活的，也是有办法的。而这部书就完全是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摘引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方子来解决外科伤科骨科的问题。啊，这个例子我就不去举了，我想这已经足够说明李时珍离开我们并不远，400年的历史不足以阻隔李时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当然李时珍之所以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之所以在时隔400年以后依然给我们一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感觉，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本草纲目》，这一点毫无疑问。 随便到一家书店就能看到这么多和李时珍有关联的养生美容书籍，就能看到这么多对《本草纲目》的转述引用，说明中医的智慧对于现代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表达了人们对于李时珍的无限敬仰。而《本草纲目》这部书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本草纲目》对中药学有杰出的贡献。啊，中药学嘛，也叫本草学。就这一点而论，李时珍一个人发现了374种新药，这个数量实在是很大。这些药都是李时珍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在考察当中，在民间行医的过程当中，从民间收集来的。其中有好多药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的常用药，比如土茯苓、丝瓜、三七、藏红花、樟脑、白蜡。在李时珍之前，这些东西都不被当作药物看，这只不过是李时珍所发现的374种新药当中的几种而已。发现一种新药已经很难了，何况以一人之力发现374种新药，所以不能不说这已经近乎是神话和奇迹了。当然李时珍所发现的新药有些也有问题，他毕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受到他时代的限制，受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啊、历史条件的限制。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李时珍有一味药，什么药呢？叫上元盗取附加灯盏，治床下令人游子。就是元宵节那一天，想办法到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家去偷他那个灯，油灯的灯盏了，偷回来以后你搁在床底下，这就使啊能够使不孕之人怀孕生子。那诸位想想，这个药靠得住吗？也未必了，对吧？其次，李时珍 结合本草，也就是结合药物，研究方剂，也就研究药方了。每一味药物之后都有复方，《本草纲目》只要讲一味药，后面就附了一个方子。李时珍向各行各业的人收集方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记载，他在民间看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病人啊没有钱来着支付医药费，就啊根据自己平时听到的或者周围的生活环境当中流传下来的，就告诉李时珍两个民间秘方。而李时珍的快乐比收到了一大笔现金的诊费还高兴。也正因为如此，《本草纲目》收了11000多个药方，可以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和各种疾病做斗争的这种经验的宝贵结晶。11000个药方什么一个概念呢？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最著名的叫《正类本草》，还有一部《本草》，里边一共才多少？3000个方子。也就是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的方子，比在他之前最完备的一部《本草》多出了整整8000个方子。啊，这个数量是什么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一想。李时珍不仅是药王，因为他是本草学研究中医药的，所以他药王，同时他还是医中之圣，医中的圣人啊，中医这个行业的顶尖的人物。 李时珍发现的新药的数量之多，本草纲目收集的中医药方之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足以说明他对于中医在药方和药学两方面的杰出贡献。那么李时珍对于中医理论还有哪些重大的突破呢？ 那么李时珍在医学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在药物学上，在医学上有什么贡献呢？有。李时珍对脉学、医案、命门研究都有重大贡献，但这些都不是我想在这里啊跟大家介绍的。我只想给大家介绍一样李时珍的特殊的贡献。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历来认为是心。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哎呦，这个人心术不正，这个人心机很深，这个人心思很密，就说明问题。我们中国传统认为人的心脏是人的思维器官，错，对啊，这当然是错的。李时珍就第一次提出脑为元神之父，脑子才是人的思维器官，是李时珍第一个提出。按道理说心术不正就应该说成脑术不正，心机很深应该说成脑机很深，心思很多应该说成脑思很多才对。中国传统上千年以来就认为心是人的思维习惯，素问经里讲，心者君主之官，神明主也。神明这种思维东西是从心脏里边出来的，这是素问经里边讲。灵枢经里边讲，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脏啊，是五脏六腑都是他管的，精神之所舍也，精神是住在里头的。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界的一贯的看法，反映到中国的思想和中国的哲学上情况也是如此。孟子告子编里边讲什么，心之官则思，心脏的官能就是思想，这是孟子的话，孟子的话。而到了明代中叶的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比李时珍时间略早一点点，两个人有应该算同时代人，王阳明对心的认识依然如此，所以王阳明的学说叫什么？叫心学。就那么长的历史时期以来，我们的医学界、中国的传统的思想界，都把心认为是思想的这个器官。正是医中之圣李时珍，他才明确指出脑为元神之父。这就揭示了脑才是精神活动的总枢纽，推翻了几千年以来心之官则思，这是孟子的话，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我想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李时珍在医学上的贡献了吧。没有李时珍，或者没有西方的医学传入，我们到今天还以为，我不会说这个人脑，哎，这个人脑子坏了，我肯定说这个人心坏了。那如果发现这个人有点这个比较痴呆的，我不会打开他脑子看看，我想把他心抛开来看看，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 李时珍提出大脑才是人类的思维器官的观点，是对几千年来的认识误区的一次彻底纠正，也是对中医医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对于中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李时珍对于中医的贡献还有哪些呢？《本草纲目》被西方称为十六世纪中国百科全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前面也提到过，王士珍就曾经说过，《本草纲目》乃格物之通典，世界文明的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啊，这中国人也没有谁不知道达尔文的，就把《本草纲目》称为十六世纪中国百科全书。《本草纲目》涉及的无机物、植物、动物数量在1000多种以上，好多人称李时珍为博物学家，也是恰如其分。植物药，那中草药，中草药，我们经常讲中药，讲中草药。植物药在《本草纲目》里啊，占了60%，60%以上是植物药。 在这个部分当中，李时珍多有创建，他有非常多的发现。我就介绍李时珍对外来植物的引进推广的研究，葡萄。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是离不开葡萄，很多人都吃葡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葡萄不是汉语啊，葡萄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在古代伊朗的语言当中，葡萄叫巴格达，叫巴格达，但我们后来翻，在古代汉语当中把它翻成葡萄，念到现在音有点讹变，变成了葡萄。李时珍就讲，葡萄，汉书做葡萄，可以造酒。汉书言张骞使西域，使得此种。李时珍还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他对这个汉书的记载不满足，他认为张骞通西域前，陇西，甘肃西部，陇西就已经有葡萄。为什么呢？因为李时珍发现《神农本草经》里边已经把葡萄啊列为上品，就葡萄实际上比较好的东西，上品好东西啊。所以李时珍还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药物学的知识，对中国的传统史籍啊提出质疑，提出新的见解。李时珍认为，大规模的在内地种植葡萄，应该是张骞回来以后。但是并不等于说，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才带回来的。现在从好多考古的发现来看，啊，我们这个史学研究来看，李时珍的意见是对的。在新疆，好多古代遗址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葡萄藤。那这个葡萄藤这种植物的藤，在新疆好多考古遗址当中都有。 中医的特点之一就是植物、动物、矿物质、无机物等等都可入药，因此《本草纲目》不但对于植物有着精深的研究，同时对于动物也有着细致深入的观察。而对动物习性的研究，正是为了对其药用价值进行分析。 《本草纲目》里边有400多种动物类的药，药用动物分为17类。李时珍对他们啊也做了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观察，纠正了许多持续千年的错误看法。李时珍是非常有科学精神的人，他亲自饲养、观察，甚至亲自动手解剖这些动物，这就比起前人来掌握了更多的第一手的资料。我们都知道穿山甲吧，大家是不是知道穿山甲主要是吃什么的？吃蚂蚁。中国古代人是怎么想的？穿山甲是怎么吃蚂蚁的？中国古代人以为它是靠身上的甲，穿山甲嘛，靠晃动这个甲来引诱蚂蚁爬过来，然后穿山甲一看，哎，来了，吃了你。正是李时珍通过解剖才发现穿山甲是靠自己的舌头去吃蚂蚁的，直接用晃舌头去，哎，把蚂蚁引过来，我顺便给吃了。在李时珍之前没有这个认识，在李时珍之前一直认为他是靠这个鳞甲来起什么作用的。李时珍对鱼类的研究也特别有意思，比如黄花鱼啊，这个我们现在还很多都冬天要吃黄花鱼。李时珍就有这样的记载：每岁四月来自海洋，绵延数里，其声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闻其声乃下网，截流取之，泼以淡水，即郁郁无力。出水来者甚佳，二水三水来者，鱼渐小而未渐减矣。每年四月份，黄花鱼就成群结队的 从海洋里游过来了。这一群鱼啊，要这条鱼的队伍要走几里路程，鱼汛嘛，其声如雷。黄花鱼一起游过来的时候，发出很响的声音。所以打鱼的人怎么办呢？拿一个竹筒探到海底下去听，嗡嗡声音来了，黄花鱼来了。截流取之，就是说，哎，把它网撒下去，突全给兜住，几里路的黄花鱼。捕上来以后，你怎么办法让黄花鱼老实呢？那你那么多的黄花鱼活蹦乱跳，这不出事儿，把你船给弄翻，泼上淡水。只要一泼淡水，这个黄花鱼就没力气了，就老老实实啊，被你给抓住了。而且，第一批来的黄花鱼，个头大。比较肥美，第二波、第三波的黄花鱼啊，个子小了，鱼味儿也不行了啊。这里是真的记载，《本草纲目》当然不可能跟农学没有关系啊，农业的这个学问不可能嘛，因为它里面大量的植物药、动物药。那李时珍也在这方面留下了好多有价值的资料。 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对于矿物类的药物也进行了独到的考察和分析，特别是对于石油的描述和利用，要比西方早300多年。而李时珍还有哪些研究在当时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呢？ 《本草纲目》还有单独成类的一边，就是晶石类，类似于我们的矿物。堪称16世纪中国矿物知识的大全，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关注的正是《本草纲目》的晶石类，其中有关于石油的珍贵的描述。而中国发现石油很早，中国在宋代时候啊就知道有石油，到明朝开始官方开采，而西方要到300多年以后啊，才大规模的去利用石油。更为可贵的是，李时珍还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这在国际上都是很早很早的。开铅矿的工人，他的职业病，李时珍记载下来：铅生山穴时间，人携油灯入里数里，随矿脉上下曲折，着取之，其气毒人。若连日不出，则皮肤萎黄，腹胀不能食，多自己而死。铅矿在山里边曲折蔓延，有几里之长。铅呢，都是一块块生在这个山石之间的。工人拿着油灯，顺着矿脉，在里边把那个铅给凿下来。如果时间长了，这个气毒人，铅矿这种气味啊，这种空气就对人有产生这种毒的作用，时间长了就皮肤萎黄，腹胀不能食，慢慢就死了。这个是符合铅矿的职业病，李时珍记载。上面讲的还不足以涵盖《本草纲目》的全部贡献和价值，但是我想已经足以让我们对药王、对医中之圣李时珍产生由衷的敬意。也许我们并不是医生，也许我们也没打算成为医生，那么李时珍也能够给我们什么启迪吗？答案毫无疑问是有的。有什么启迪呢？请大家听下一讲。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